Book 2 تسعة 九 九 أيام الأسبوع 一周的7天 一周的七天 الاثنين 星期一 星期一 الثلاثاء 星期二 星期二 الأربعاء 星期三 星期三 الخميس 星期四 星期四 الجمعة 星期五 星期五 السبت 星期六 星期六 الأحد 星期日星期天 星期日星期天 الأسبوع 周星期礼拜 周星期礼拜 من الاثنين إلى الأحد 从周一到周日从星期一到星期天 从周一到周日从星期一到星期天 اليوم الأول هو الاثنين 第一天是星期一 第一天是星期一 اليوم الثاني هو الثلاثاء 第二天是星期二 第二天是星期二 اليوم الثالث هو الأربعاء 第三天是星期三 第三天是星期三 اليوم الرابع هو الخميس 第四天是星期四 第四天是星期四 اليوم الخامس هو الجمعة 第五天是星期五 第五天是星期五 اليوم السادس هو السبت 第六天是星期六 第六天是星期六 اليوم السابع هو الأحد 第七天是星期天 第七天是星期天 الأسبوع فيه سبعة أيام 一个星期有七天 一个星期有七天 نحن نعمل خمسة أيام فقط 我们只工作五天 我们只工作五天